係啊，其實一路70年代打後咧，其實好多事，好多有好多件國際事件發生，政治性嘅事件啊，啲嘅嘢咧，就係佢係收咗好多不同地方嘅人嚟嘅。咁 係，有啲咩嘢啊？例如， 嗱，例如呢、這個75年越戰完咗啦，咁當時 係。 有好多即係所南越嗰啲政府嗰啲家眷咧，佢要逃亡啊嘛，咁有部分去咗美國啦，有澳洲亦收到好大部分嘅。 系系， 咁就係而家我哋，譬如就喺雪梨，我哋有啲越南社區啊，加布馬塔啲越南社區就係佢哋嗰陣就係嗰時一大批嘅南越人啊，就係、是、移民，即係有個難民身份嚟咗澳洲嘅。 我想讲咧，如果你哋香港嘅人咧嚟到呢度咧，你想食一啲好味嘅越南嘢咧，哇，真系有几个区份你一定要去，真系因为你个一只脚踏足落去嘅时候，你发觉自己咧，好似去咗越南咁，其实唔 係啊， 系 係啊， 嘅， 因為佢 即 成 系。 個社區就係一個越南嘅社區嚟噶嘛，嗰度嚇。嗱咁跟住就係，譬如你去到呢、這個89啦，8964嗰時候，就呢度嘅留學生全部都收晒啊嘛。喺以前其實好少中國大陸嘅移民嘅，即係有移民都係香港移民嚟嘅，即係 係， 喺嗰個年代嚟講香港多嘅，但大陸嗰時都好少話有移民出去噶嘛。咁佢一下子係收咗幾萬個學生啊嘛，留學生喺度嘛。咁啊咁嗰時係即係其中一個事件啦。咁跟住譬如有呢、這個阿富汗戰爭啊，嗰啲中東又有一批中東嘅人就移咗去啦，即係 係。 跟住就係呢個南斯拉夫啦，咁啊又內戰嗰時候咧，又有一批嗰啲東歐嘅移民就過咗嚟啦。咁其實佢嗰個移民咧，其實政策咧，其實係受呢個國際個譬如啲政治事件嘅影響嘅嚇，就當時個影響佢因為佢逢係有啲咁嘅事發咧，一堆人嘅時候，佢就有啲所謂嗰啲難民啊，咁佢就會收一堆咁嘅人嘅嚇。 哇！咁我都即係點講呢？我都唔知希唔希望有一批再一批新嘅啦。即係因為呢，如果係啊，將會有一批新嘅，將會係香港人。 咁啊，香港嗰啲就即係點兩睇嘅，即係香港嗰啲就嚇，即係 係。 香港未到嗰啲咁樣嘅地步。 係啊，即係希望希望唔會有一批新嘅香港人嚟到澳洲做移民啦。即係因為如果咁嘅話，即係代表住真係即係中共嘅迫害，即係真正面臨喺香港嘅當中啦。 啊，咁我講翻轉頭啊，正話嗰個去到呢個立國啊，講到立國嗰時係嘛 好啊，係啊。 即係爆政策之後咧，咁啊差唔多立國冇耐咧，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啊，咁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即係澳洲都有參戰嘅，咁就 死 佢 亡 就 慘重啦。 即係佢人數未必係最多，但係人口比例上咧又好勁嘅。 我哋澳紐軍團日嗰日都有講過呢樣嘢。 係啊，跟住佢其實即係你要純粹用個人數嚟比例，佢就唔係真係唔係好多。你同呢個歐洲嗰啲國家嗰啲死亡啊、死傷嘅人數咧相比就唔係好多，但係咧佢以佢個人口派出去嘅軍隊，佢第一次大戰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參與啊？澳洲參與第一次大戰有30幾萬人參與第一次大戰， 係死咗幾多？ 當時嘅澳洲人口係大約500萬到。 係啊，死咗幾多啊嘛？死咗我個 portion 係好大嘅，個 啊，死 percentage 咗嘅6萬幾人， 係啊。 我一睇到呢個就係、是、個受傷10幾萬人，即係話咧有一半係即係傷亡啦，超過一半嘅。咁同埋當時你得500萬人口，派咗30幾萬去參戰啊，所以其實點解我講第一次大戰呢樣嘢，其實就影響到佢嗰、那個都影響個移民政策嘅因為佢戰後就發覺，即係你一個咁大嘅地方，一個咁少嘅人口，個人口咁少嘅時候，你係好即係好脆弱嘅。咁所以佢其實澳洲係由呢、這個發現呢、這個有呢、這個殖民地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不斷係吸納移民嘅，從來冇斷過啊！即係只不過你話嗰當時嘅政策有改變，但係咧佢從來冇停過話唔收移民呢樣嘢 同 嘅。 埋你打仗最緊要係男丁啊嘛，同埋男丁都係年青力壯嗰一批啊嘛，所以佢去咗一紮傷嗰一紮係最後生、最有活力、最社會最需要嘅嗰批人啊嘛。 咁嗱，跟住第一次去到第二次大戰又係咁樣。第二大戰咧，佢即係嗰時嘅日本啊，都曾經打到去呢個達爾文嗰度嘅，轟炸達爾文喺雪梨都潛艇到雪梨嗰度嘅，即係雪梨嘅港度嘅，啲潛艇都去嗰度。咁嗰陣時其實佢喺第二次大戰裏面咧，佢即係打完仗之後，佢自己都體會到咧，即係如果佢個人口正，即係佢如果佢係仲係咁少人口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受到侵略㗎呢樣嘢。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啦，未必係啦。而家啲武器啲科技先進咗，你又唔係靠人啦。但喺第一次大戰同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你打仗都係靠人多嘅啫嘛，係嘛？你咁大地方，你登陸咗，你守唔到。 所以 咁就 就对人嘅需要，对人嘅需要就大好多啦。 所以我強調一樣就話，即係其實佢澳洲嚟講咧，一路以來咧都係有個人口不足嗰個困擾嘅。去到呢個飽和政策1975年嗰時候咧，點解會呢個飽和政策會完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原因就係因為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一個新秩序啦，你知啦，好多亞洲國家紛紛獨立啦，嚇，同埋呢個時勢潮流嚟講，你唔可以學南非咁樣做一個種族隔離政策嘅，即係話你一樣嘢嘅，變咗你始終都係即係你澳洲都係屬於一個西方所謂嘅文明嘅社會啊嘛，咁 係， 佢 所以一定要 cancel 咗一樣嘢佢。 咁佢唔係同埋你一定要慢慢你發覺係你如果淨係吸納歐洲移民咧，又唔夠嘅。最主要咧係越戰完咗之後咧，佢要收一批越南難民咯。你一收咗啲越南人嚟咗，點解你泰國人嚟得，印尼人嚟得咧？係咪啊？咁一樣嘅啫。咁其實佢到時喺嗰個時間就係、是、喺個時間，佢咪慢慢就廢除咗呢個所謂嘅飽和政策咯。咁就開始就正式吸納移民咯。咁喺其實香港好多移民咧，即係喺嗰個年代其實比較少嘅，最主要就係、是、即係嚟少比較少嚟澳洲啊，佢多數都會揀美加嗰邊嘅嘛 第一批都係加拿大，即係美國加拿大嗰邊啦。 講其中一個原因就一來就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澳洲喺嗰個年代嚟講，佢仲覺得即係飽，其實飽政策佢係冇明確話我取消飽政策咁樣，只不過係佢慢慢放寬咯。咁好多人都係覺得即係喺嗰個年代覺得係澳洲 佢 有。 仲係好歧 係啊， 視 仲 嗰 係 件 會有 事。 歧視，同埋嗰時佢比較可能係比較難啲啦，仍然申請即係個要求係難啲啦，高啲啦，所以不嬲嚟講都係即係冇美加嗰邊咁熱門嘅咁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其實你澳洲我諗其實都就除咗美加之外都排第三第四嘅喺全世界嚟講，即係熱門嘅移民地方啊，喺對香港人嚟講 但當然要求有另一回事啦，將 which 我哋遲啲可以再講下。 係啦。而家嚟講咧，澳洲嘅移民咧主要係分兩大類別咯。第一樣就係、是、其實唔係兩大類，應該講四大類別。第一樣就係技術移民啦，不嬲都係佢呢度其實好某啲行業好缺嘅，咁佢就會喺度 廚師啊，嗰陣時即係而家都係嘅，廚師係最吃香噶嘛。 係啊，廚師同埋起樓啊嘛， 係 如果 啊。 嗰啲建築工人嗰啲或者嗰啲咩水電工嗰啲咁樣，呢啲不嬲都係好吃香好高分嘅咁第二類就係啲家庭團聚啦，即係話你你有親屬喺度咁樣，佢唔可以唔批你嘅，即係你如果你即係我移民咗，咁有啲譬如我父母要照顧咁樣，咁嗰啲佢都會即係嗰類嘅類別就叫親屬存在咯 第三 咁 類嘅 第 投資 三 移民 類就係嗰 啦。 啲投資移民，係咯，投資移民嗰啲就係、是、最近嘅投資移民嗰啲就係先有 OK。 嘅，以前就唔需要投資移民嘅咁仲有一類就係嗰啲咩咯？人道嗰啲咯，所謂難民咯。 係。 難民嗰啲就係、是、我所講過幾次嘅，即係國際嗰啲事件啦，咁就亦都收容一批難民啦。咁呢個就係佢，即係佢有個配額喺度咁樣啦 OK。 咁就仲有一樣嘢，仲有一類咧，就係嗰啲所謂嗰啲Asylum Seeker 嗰啲咩，嗰啲叫 Asylum seekers，尋求庇護。 尋求庇護嗰啲咧，就呢樣嘢都好爭議啊！近來，即係佢有多尋求庇護嗰啲，所謂尋求庇護就係話受到政治迫害啊，咁樣就嗰啲就申請會做呢啲咁嘅嘢咯咁其實喺八九十年代嗰時候咧，曾經有幾次嗰啲船民潮，有冇聽過？ 嗰陣時香港我聽過越南難民啊嘛，嗰陣時，但係而家 唔係呢度， 聽澳洲 呢度嘅船民就係好多係嗰時中東嗰啲嚟嘅，嗰啲係所謂船民，即係話有射頭安排嗰啲嘅，就係經搭啲船咧，經印尼咁樣落嚟嘅咁都搞到好頭赤嗰陣時，政府因為 而家都頭赤啦，冇關事，以前點加啦？ 而家好似佢哋唔俾佢登陸噶嘛，好似拱咗去嗰啲外島嗰度噶嘛。 而家Tony Abbott 上場之後就 OK 喎，即係冇船喎。 咁其實你點睇啊？自己嗰啲即係你個立場係點樣？ 我自己我如果你想聽翻我立場嘅話，大家可以聽翻喺南風窗嘅第一集，我講過。但係即係我自己作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澳洲係有足夠嘅地啦，同埋足夠嘅resources 咧，係去接收呢班 即係難民，我知道阿思華有即係抱住一個唔同嘅觀點立場，佢係反對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喺人道立場嚟講，因為澳洲係簽咗即係依個協議咧，係去維持依樣嘢嘅。即係其實澳洲係有依個 obligation 咧去收依班即係 asylum seekers 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澳洲係其實佢有依個資源，亦都有依個嘅責任去做依樣嘢 啊。唔係，如果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是不斷咁收嘅時候，你只是吸引更多人會過嚟嘅啫。 係當然，咁但係就係依樣嘢咪有審批噶嘛？咁即係係每一樣嘢都用錢，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反對嘅主要原因就係話，喂用好多錢，同埋即係好似你咁講，你去鼓勵咗班蛇頭，因為其實係我哋係鼓勵緊班蛇頭去繼續犯罪喎。咁但係冇辦法，依樣嘢係即係會。無間斷咁樣不斷輪迴嘅依樣嘢，即係你有依個咁嘅機會就有蛇頭就有人就會繼續產生啲咁嘅問題。 喂，唔係啊，最近有個措施添喎，仲離譜嘅喎，即係佢哋而家咪好多滯留咗喺度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哋而家話政府俾翻10,000蚊佢哋俾你走啊嘛。 講 真，即係話政府派10,000蚊你，如果你肯翻去你原居地咧，政府俾10,000蚊澳幣你喎。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俾佢本身俾蛇頭嗰筆錢係仲多過依筆錢啊嘛。 哦，唔係，我即係如果你我就話你有咁嘅政策，你會估下啲人話，我可能我搭咗船嚟到，如果我計個數，我可以攞翻10,000蚊走嘅，咁我走嚟遊。游下船我咯。 咁但係只一個即係其實講真，即係我哋嗰早排咧即係有一套嘅即係documentary 咧，就係講我哋即係依班難民喺嗰個營嗰度生活嘅時候嗰啲慘況，其實真係好唔人道嘅，即係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嚟到澳洲都唔代表，即係話佢哋想嚟澳洲離開自己嘅家園，因為佢哋自己受政治迫害又成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嚟到依度都唔係好受佢嘅生活。 我覺得依樣嘢就係兩難嚟嘅，即係你係好強硬趕佢走，又有個問題；你收留佢亦都有個問題咯。即係係點樣處理呢度係會爭論，同埋要好小心去處理咯。 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南風槍一路維持嘅宗旨就係其實我哋都係去鼓吹，即係去民主自由依樣嘢，因為真係就係人民咧就可以按住佢哋自己心意咧去選佢哋嘅政府去做佢嘅決策咯，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樣 Tony Abbott 佢唔俾船入嚟，或者佢哋去即係去 block 曬佢哋嘅，或者去叫即係去鼓勵佢哋去離開即係唔再坐船嚟嘅時候咧，如果依樣嘢大家啲人民係覺得認同嘅時候咧，佢會繼續去可以恃住即係用依個方法去令自己繼續喺個台上面咯。但係如果人民覺得依樣嘢啊再唔人道，哇咁樣好唔人道啊，我哋亦都可以用選票叫佢落台咯。 我哋過往幾次大選，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議題嚟咯，佢哋競選嘅議題咯。咁其實相對嚟講，呢、這個liberal 就比較右翼少少咯，係咪？民主黨就比較係左翼少少咯，即係話民主黨係比較放寬鬆啲嘅對啲移民政策，係咪？ 唔係本身工黨咧，工黨佢 啊唔係，唔係民主黨，工黨 係工黨係工係我哋慣咗香港，因為即係工黨其實咧一路俾人批評就係做依個嘅難，即係做依個難民依個問題咧，即係asylum seekers嘅問題咧，永遠都做得唔好啊，同人丟得唔好啊，成或者係即係啲船不斷咁樣嚟，咁但係自由黨上咗場之後咧，佢哋嘅即係俾人睇到成績咯，真係冇船入到嚟澳洲咯， 咁其實。呢樣都即係爭議性好大嘅，不過其實即係歸納翻就係話，其實無論邊個黨上場咧，其實佢個移民政策都唔即係佢都係收移民呢樣嘢係唔可以停嘅。 我會覺得即係其實其中一個經濟發展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元素咧，就係透過移民啦，即係無論係技術移民好，當然我哋將會遲啲嘅即係南風槍嘅時候，我哋都會去傾下多啲關於依個嘅議題，譬如話一啲嘅無論係嗰啲技術簽證啊，即係我哋做 IT 就知啦，因為咧我哋喺好多身邊嘅職位咧，其實咧係俾依班嘅即係攞住一啲打工嘅 visa 咧就過嚟。澳洲咁咧，佢哋即係如果雇主去喺 support 佢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去申請移民，而即係我哋其實一啲嘅職位咧都會俾佢哋攞咗嘅，即係現金。 喂，咁呢樣嘢一定㗎，一定係即係搶飯碗，一定好多人會反對嘅。但係即係如果另外一個睇咧，就係話其實人口 即係人口唔夠嘅，亦都係一個問題咯。人口唔夠咧，就譬如你而家最近執嗰幾間車廠咧，其實我哋覺得因為個內需市場太細啊，好多嘢你一定即係你有一對出到口嘅時候，你如果本身個內需市場細嘅時候，你淨係做本土嘅嘢，所以點解我哋呢啲咁鬼貴就咁解啊？即係人口少嘛，大佬係嘛？即係整個 internet 都咁鬼貴，但係一條街十幾公里，即係一公里裏面可能得十幾間屋喺度。咁人口少嘛？ 嗱，咁大家嗱，我哋將會，我哋遲啲都可以講下，我喺我哋澳洲生活有幾咁辛苦啦。即係打個譬如啦，我哋嘅即係譬如我哋上網嘅速度咧，即係最快啊！我話俾你聽，好快㗎，已經係三 Mbps per second 咯。但係我想講香港係即係爭成100倍、10倍、100倍都唔止啦。但係我哋俾嘅錢係貴你哋1倍咯，因為即係澳洲嘅地太大，所以咧佢哋即係每一條電纜都長過人嘅，所以 呢、這個。基建 infrastructure 個成本啊，即係因為人口太少，所以個成本 就 貴咗、 就是啊。所以你話點解話香，即係我哋係以前喺澳洲，即係我哋而家喺澳洲，而成日翻香港就好羨慕，哇！啲地鐵5分鐘一班啊，即係完全冇剩啊咁樣，即係啲沙中線話起啊起啊，完全唔需要諗啊。咁但係即係澳洲起條鐵路都起10年都未起好嘅。 哦，咁香港人又羨慕你而家屋咁大咧？ 即係當然啦，咁香港人又羨慕我哋有民主啦。咁即係好多嘢都係隔離返鄉嘅，咁唔緊要，我哋可以遲啲嘅南空窗，我哋繼續去討論呢樣嘢。咁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好。 OK， 拜拜。 拜拜。